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在这儿呢，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嗯，其实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就知道这是一期圣诞的特别节目啊，也是我们加录的一期那个很有意思的节目，说一说圣诞节让你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哎，每年到了这两天吧，平安夜、圣诞节，这个氛围可浓厚了，就满大街就听到那个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就觉得整个人都变得 自带 BGM 吗？ 对，整个人变得活泼了起来。 嗯，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一样，这个气氛都非常的嗨。 对， 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雪无影的《爱的圣诞节》，很开心的一首歌啊，送给大家。 嗯，对，今天就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圣诞节那些回忆啊，那些好玩的或者是难忘的一些故事吧。 嗯。剑桥他说呢，借圣诞节讲一个人吧。我和他呢过了两个圣诞节，与他相识是初二，挺喜欢他的。记得第一年圣诞节就很简单的送了个苹果，他说他想吃橙子。下午上课前跑了好几个超市才买到，还被坑了8块钱一个。第二年呢送了一大礼盒装的苹果，没有在一起过，现在也是我少有的朋友。于是他让我明白了喜欢更适合做朋友，没有成功。 嗯，很心酸的。哎，我觉得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是一件甜蜜的回忆吧，对吧？咱们祝福他以后能够真心遇上那个同样能够真心相对的人。 嗯。 这首歌来自于 GS 的《回忆的圣诞节》。 嗯。 这个朋友他叫做华静晨，他说那天呢正好是我生日，他送了我一条围巾，说以后每年生日呢都会给我送一条围巾，但是后来我只收到过那么一条。这些年过去，我也婉拒过别人要送我围巾的想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回忆这种东西还是要独特起来才珍贵。对了，那以后呢，每年生日我都会给自己买一条围巾，今年是第六年。 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啊。 嗯， 他其实后面还写了 一些话，就是关于回忆这个人的，就是他说啊、他说所以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躺在我的心上呢？你眉间的温柔太沉重了，压过这人间的四季。哇， 哇，好文艺呀、啊！ 嗯，那彩虹才渐渐浮现，回忆的圣诞节，故事重回起点，不去幻想。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2016年考研结束那天就是圣诞节，走出考场后整个人都很累，回学校的路上还下着小雪，到学校以后和几个研友约了火锅串串，真的是百感交集，很感谢自己这一年坚持下来了，也很庆幸可以遇上这么多志同道合的研友们。临近考研了，希望每一个努力过考研的都能够超常发挥，成功上岸吧。 嗯，那对，是要到考研的时候了是吧？ 嗯，对，刚好是这个过节的气氛中大家都在嗨，而考研的人呢还要埋头苦干默默的学习啊、嗯、还不能被感染到，好可怜。 没关系，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摸摸， 对，熬过这段时间、嗯、先不管说成绩如何吧，然后好好的过个年再说。 嗯，对， 这位朋友叫做渣渣会爱吃肉，他说没啥特别的，也就是去年圣诞大情人给我生了个小情人，所以啊，老莫你啥时候结婚呢？回答一下。 我会努力的。 你只能说我会努力的。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儿子还需努力、 嗯、你是不是已经走到一半了呢？然后就是说再努力一把就行了。 、嗯、没有，没有那么容易啊。乔木他说呢，为了感谢听酷音乐调频的老乡们，在莫大人畅聊会上为替海外的我表达喜爱之情，我在同年不久之后的圣诞节给他们拍了美国各家各户怎么张灯结彩的布置圣诞节的照片和小视频，虽然那年冻得满手通红打字都打不了，但是心里还是暖暖的，因为通过调频结识了很多热情的朋友们。宝哥和冉姐还结婚了。哦，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一个网友，他圣诞节的时候跟我们有一个这个跨海的互动吧，这件事让他觉得印象挺深刻的，也是跟我们节目有关啊。 哦，哎，我们的节目其实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听众对吧，还有就是海外生活的人们、 嗯、 对，真的是、嗯、他们会觉得说听我们的节目找到一种家乡的感觉、 嗯、 很亲切很温柔，你真好，我其实我们也是蛮感动的。 对，其实一个人在海外的话，就是别人热闹的时候反而有一点落寞，没有那种春节的感觉、 嗯、 没事，有我们陪着你。 对，没关系，有莫大人和萱草两个话痨陪着你、嗯、永远不会寂寞。 对，真好。下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爱在圣诞》。 我只想坐在这，也许奇迹会出现，想着你的一切是那么完美。哦，我多想要拥着你。 黎兰哥他说呢，圣诞节是前任的生日，2017年的最后一次为他庆生了，我们相处了最后完整的一天，晚上吃火锅，他告诉我自己订婚了，就在3月，当时呢火锅店人很多，我一个大老爷们还是哭了。 去了很多次洗手间，现在想想还是记忆犹新。如今呢，一年都过去了，他已为人妻，我也觅得良人，祝都好。哇，这 就是一个错过的故事啊。 嗯，虽然字数不多，但是能感觉到你们的故事很长很厚，也很浓重。 而且呢，能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忧伤啊，真的是能感同身受。 嗯，对， 大家都做过舔狗嘛，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没能成功，但是那段记忆在心中留着就好。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一生要过很多个圣诞节嘛，那可能就其中一年你跟一个很特别的人度过的，那今后你此生的余生，一到这个节日你都会想起来那个人，想到那段记忆，那段故事，永生难忘。 嗯，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圣诞节我们专业每次都在赶图纸熬夜的那种，很深刻。怎么越是圣诞节越忙呢？帮别人搞设计是吗？ 圣诞节12月20多号嘛，我有很多朋友年末要加班的，就那个公司有任务。 嗯，对，有的公司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就特别轻松了，特别闲，但有的公司越是年底越忙，确实不一样。 对对对对。 黑狐泡泡他说呢，那必须是我生儿子那年，因为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大家都特别宝贝儿，一打喷嚏就以为是着凉了，拼命的给他包小被子还晒太阳，结果生下来的第二天就发烧住院了。所以那年的圣诞既视感就是我姐姐买了棵圣诞树来我家，和我公公婆婆装扮圣诞树，我这个坐月子的自然只能是在床上看着的份儿了。 啊，在坐月子， 这样的记忆深刻。 这首歌来自于 BAD 的《夏天的圣诞节》。 嗯，多拉拉来他说的特别逗，他说呢，刚刚我们家小孩还说呢，我们是中国人不过外国人的节日。 好好想法。你知道吗，越是小孩子越是比较执着这些事儿，就是界限感很轻。 其实我倒觉得其实就是趁机凑个热闹，因为生活确实太平淡太无聊了，就是需要这些很有仪式感的东西来给我们的平淡生活做一些小小的点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吧。 对， 就是看大家的看法吧。 对，也不是说非要过或者特别重视什么的，只是说人生已经很无趣了，对吧，何不找点乐子呢。 对对对，你看各种节，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啊，什么光棍节啊，都是，后来搞出来的节日。其实大家过得还都蛮嗨的，开心就好吧，都是为了开心。 以后我们可以选一天指定为莫大人萱草节日，就是说在那一天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狂欢，可以想各种招数狂欢。 哎，你说咱们两个要不要做一次年会啊，就是每年做一次线下的活动，今年在北京，明年在上海这种。 可以。哎，你知道吗，就好像那种公司年会似的，那种艺人公司嘛，就是说一年到头了。然后我跟莫大人是两个艺人，对吧？然后我们请粉丝来我们的现场。 哎，我们只卖身不卖艺。哎，不对，只卖艺不卖身。 哎，我觉得可以，大家觉得呢？可以在留言板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哈。如果大家也很希望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明年筹备起来。 对，真的可以。 嗯。 为什么要明年呢？今年不行吗？ 不是已经年末了呀？哪有时间了？还要搞场地什么的。 嗯，也是看大家的意思嘛。 对， 明年其实也可以。对， 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同学张可爱他说呢，2017年圣诞去滑雪，我确定了男朋友，如今成了老公，成了孩子的爸爸。 哦，就刚好在那天认识的啊。真好。 对，认识然后确定了关系，到现在已经有了孩子。哎，真好。 嗯，这圣诞节都变成了你们的纪念日了。 哎，没错。 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下一首歌来自麦浚龙的《平安夜》。其实说到平安夜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和萱草之间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怎么了？我给你什么幻想了？ 没有幻想，没有幻想。是实际的事儿哦。 是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年巡演好像是去广州吧，那天刚好赶上平安夜，然后那天晚上呢，我们大概有400多人一起在现场分享音乐啊，还有聊天。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怂恿我给萱草打个电话，然后呢我们俩就在这个电话里呢和这么多人一起过了这个平安夜，觉得还蛮开心的一个记忆啊。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你的那个惊喜电话对我来讲就是惊悚。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睡觉半夜醒了一次睡不着，然后我还真的想到这件事情了，因为也是马上到圣诞节了嘛。对，我真的想到了，然后就你现在就讲这个事儿。你当时你知道吗，你当时给我打的是视频，但是我当时在家，然后就头也没洗，然后妆也没化。不，然后我就直接给你接的是语音通话，就没有视频了。你也记得吧，就没有画面。对， 想想 只有声音。 本来我是想给你看看现场的样子的，就是那个大家想要跟你一起这个算是跨年嘛，就是跨平安夜吧。 对啊，所以就没办法，不好意思打开那个画面，然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接通了那个惊悚的来电。后来当然还是很欢乐了。 surprise. 对 surprise 感受到了现场大家的热情。是一个很难忘的 圣诞节。 对，其实如果提前计划好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一定要来一个突然袭击才好玩。 嗯，该不会大家说莫大人快跟宣传表白，然后就直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亲一个亲一个太逗了。其实下一次呢我们可以这个两个人一起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话可能更开心，两个人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玩，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年会的感觉嘛。嗯，明年筹划起来， 明年圣诞节吧，平安夜 了。可以可以可以。哎，我其实真的还挺喜欢圣诞节的那个氛围的，我就觉得很浪漫、很温馨、很欢乐。 对，就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过。 对，它不是元旦啊，也不是过年那种喜庆劲儿，它就是很浪漫。 嗯，确实不一样的色彩，而且就是只要是圣诞节那天一过的话，就一切归于平淡，然后就那种心情落差还挺大的。 嗯，确实是，所以希望在这一天能够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尽情的狂欢，对吧？无论线上线下，大家能够好好的 happy 一下也挺好的。 嗯，今年我们线上还，明年线下还。 行，线上就是现在嘛。 对对对，此时此刻。 口嗨，口嗨。仍然自觉十分安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朱正廷的《绿色圣诞节》。哎，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突然说绿色，这个有点怪怪的，是吗？ 对，就看这歌名，自己都 笑了， 有一点奇怪。但人家歌肯定是正经的啦，还是个粤语歌，挺好听的。 对对对。风情最想起绿色圣诞节又来临，送来满满心愿。Love is true forever。他说呢，我上高中的那个年代，平安夜流行送苹果。苹果需要你向不同的24个人要1毛钱硬币，买一颗苹果送给喜欢的人。我集齐了24个硬币，买了一个大苹果。老板过意不去，硬多给了我一个小的。我把大苹果在那天送给了喜欢的人，多的小苹果呢，给了自己的闺蜜男性朋友。结果他吃了那颗苹果，拉了2天肚子，好魔幻呀！到最后，万万没想到。 你是那个白雪公主童话里的老巫婆吗？ 你下了什么毒你？ 对，毒苹果。 不过我觉得这个24枚硬币级的这个苹果还真的蛮有意思的，以后可以试一下，很有仪式感。 这个男闺蜜也有点太帅了。铃声随风轻脆响起，绿色圣诞节又来临，送来满满心愿。嘉玲铺子他说，今年的圣诞节一定会是最难忘的。第一次带他去看 Live House， 第一次和他这么近距离的在一起，第一次送给他礼物，第一次给他写信，也是第一次我会告诉他我喜欢你。在201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写下最温暖的未完待续的篇章，迎接更美好的2020。哦，201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了，真的。2019年， 真的是。 嗯， 马上就要2020了，20时代开启了。 挺好的。 哎，我觉得这个朋友的经历应该很多人都有过吧。他叫做如熙，他说小时候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存在，平安夜晚上在床头放了好多条袜子，第二天醒来没有礼物。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太天真了，我被我自己蠢哭了。 没有礼物，有的只有臭袜子的味儿。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这个爸爸妈妈这个临睡前偷偷放下的，然后就说是圣诞老人来过。 对，其实你就这样看得出来。哎呀，我又感慨于爸妈的爱了，就家庭的温暖，那种小的时候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多好。 对对，真好，有爸妈照顾呵护的日子。 哎，我觉得可能现在小年轻那些小恋人之间也会玩这样的游戏，就是说女生一觉醒来发现床头上有她男朋友为她准备好的礼物，就是说自己打扮成圣诞老人送给她了，也挺浪漫的。 是同居了吗？还醒来就看到 同居不要戳破嘛 我的点有点歪啊 sorry 破坏了气氛。 铃声随风清脆响起，绿色圣诞节又来临，送来满满心愿，暖暖心意，孩子的笑脸，点亮灯的热情。 哎，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青女她说呢，那年圣诞节她有她的女朋友，我有我的相亲对象，只能相约在23号过了属于我和她的平安夜。那夜的烟花特别的美，但我们始终没有勇气去亲吻和相拥。 嗯， 感觉这个故事很曲折。 嗯，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难忘的事情哈，有悲有喜啊、有难以释怀，也有可能现在觉得云淡风轻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今年的这个圣诞节能够快乐啊，跟萱草莫大人一起嗨起来。 对对，开心最重要。 对， 感受这个欢快的气氛吧。 嗯， 哎，其实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年圣诞节那天去了异国他乡啊，结果我刚下飞机就看到那个城市特别漂亮的霓虹，然后突然下起了那个鹅毛大雪，那个也是我圣诞节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好像是在首尔吧，那年确实挺难忘的一个夜晚。 哎呀，不光景难忘吧，发生的事情和人更难忘吧。 啊，有吗？ 我都知道。 再见。这个黑历史萱草知道太多，真的是也烦啊！我要灭口了， 我要封口费。对，所以我觉得说，在你往前的人生中经历过一些人啊事情，包括一个景色，都可能会让你难以忘怀。今后每每过起圣诞节，都会想起来。 嗯、 这就是怎么说，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让你有了一个记忆的线索。 嗯，对啊，虽然那时候的人和事儿都已经物是人非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心中就好了，是吧？ 嗯，对，希望大家今年圣诞节能够 happy 啊，能够希望来年的明年的圣诞节能够跟大家见面哈，我们面 对 面的嗨起来。 嗯、对, 对， 说好的这个线下聚会啊，一定要落实才行。 是 的。嗯，那。这个圣诞节的特别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过得开心吧，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留下来。 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们一双手描绘梦想憧憬和美好和美好回忆，在绿色圣诞节里。